加上西班牙的这个后经济危机时期的这个经济复苏的势头较好，所以说房产增值非常的稳步，然后租金回报率呢现在也会高一些，能够达到5%左右，就是，然后另一方面呢，西班牙的这个环境气候都非常的宜人，然后物价非常的低廉，非常适合休闲旅游度假，所以说它是一个世界的旅游胜地，所以投资者都会向往西班牙去抢购房产。对的，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参考的情况吧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一些，希望我们今天有关于巴塞罗那的介绍，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。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辛泽元先生给我们做介绍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，厉行节约，关掉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